各位大家好，各位大家好，我哋呢度系支联会，我哋呢度系支联会。我就唔知道呢度在座嘅朋友咧，有几多朋友系每一年都会喺呢个嘅烛光集会之前出席我哋呢一个嘅座谈会。但不过调翻转头嚟讲咧，我同大家讲讲，我哋自从第一年之后，喺第二年开始咧，每一年嘅六四烛光集会之前嘅晏昼四点钟。我哋必定會喺維園依度咧舉辦一個座談會，同大家一齊咧去探討或者分享有關當前，無論係對於中國民主運動，以至到香港同中國民主運動之間嘅問題咧，我哋都會攞出嚟同大家一齊探討嘅。咁而今日咧，我哋就選擇咗一個話題，一個話題咧就係最近期喺我哋社會上高不斷有好多人去討論嘅啦，就係點樣去重新再睇一睇六四，點樣重新再睇睇六四。特別從香港人的角度怎麼去看這個六四問題呢，這樣我們今天就找了幾位的講者嘉賓呢，跟大家一起去做一個引子去探討這個問題的。在我的右手邊最左邊呢，就是最右手邊的就是莫乃光。莫乃光大家都熟悉他的了，他除了是我們立法會議員之外呢，他的身份，這個身份可能大家未必是那麼熟悉的，就是他是前美國香港華人聯會副主席。咁今日咧用依個身份同大家一齊去探討點樣去從香港人嘅角度去睇個六四嘅。咁而我隔離嗰位咧就係、林耀強。咁林耀強咧就如果八九六四嘅時候，可能大家都熟悉佢噶啦。佢就係當時代表學聯咧係參與成個嘅支援外國民主運動嘅一個代表嚟嘅。咁啊，佢陣間亦都可以再次重新同我哋分享一下點樣睇翻依個六四問題。咁喺我嘅左手邊咧，另一位就係蔡耀昌。咁大家熟悉蔡耀昌嘅啦，咁佢係我哋支聯會嘅副主席，咁亦都係當年咧，佢都係有參與過依一個嘅百蚊民運，亦都係從個學生身份去參與，咁佢個經驗同埋嗰個嘅接觸都非常之廣泛，咁佢可以同大家再分享一下咧，點樣從依個嘅香港或者香港人嘅角度咧去睇依個六四問題㗎。而最後一位嘅講者就係張瑞輝老師，張瑞輝咧佢係教協嘅副會長。亦都係一個好資深嘅一個嘅通識老師，咁佢對於呢個八九民運嘅問題咧，亦都係非常之了解。咁同時咧，佢亦都係當時喺學生會嘅時候咧，喺港大，佢好堅持喺太古橋嗰度咧，就寫低咗一句嘅口號出嚟。呢個口號咧到現在咧仍然係不滅，係存在喺度嘅。咁陣間佢可以講講，如果有時間嘅話，講翻嗰句口號嘅內容，因為好長我都唔記得咗係點樣樣啦。或者係同埋講講你點解當年咧係要寫低呢個口號出嚟，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嘛？咁我哋咧就唔想阻打咁耐時間。咁我哋呢個座談會咧每年都係咁樣樣啦，先由我哋台上嘅講者嘉賓咧先係發言，咁大約係15分鐘時間左右，然後咧就會係俾翻台下嗰個發問或者表達意見嘅。咁啊，台下嗰度咧，大約係每人大約係2至3分鐘左右，因為我哋希望咧能夠讓多啲朋友去參與呢個討論嘅。咁而我哋希望咧喺6點鐘之前就完成成個嘅座談會。咁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要交翻個場俾呢個嘅大會去安排今晚嗰個嘅中央集會嗰個整個嘅佈置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就係6點鐘之前可以完成。咁喺度咧，我再次係同大家作出抱歉嘅，因為頭先係嘅雨真係非常之大啦。咁另外工作人員咧安排依一個場地嘅佈置咧非常之困難，咁所以我哋延遲咗，咁啊即係希望大家抱聯諒一下咁樣樣。咁我唔想阻打咁多時間啦，而家我哋就盡快開始今日我哋嗰個嘅六四人點樣再去，唔係香港點樣睇六四一個嘅話題。咁首先我哋請阿莫乃光同我哋分享先噶，莫乃光唔該你。 好，唔該。多謝大家。咁就今年當然已經係六四嘅27周年啦。咁近啲好。咁我自己諗翻咧，其實我諗好多時每一代人咧都有一件事係令到佢嗰一代人或者好多係同一段時期嘅人咧，都係有一個好特別深刻嘅一個感覺印象。嗱，好多人咧，美國人咧就興講咧，就係話。上一代嗰啲啦，佢哋就會興講，大家咧都係會唔會記得金乃迪總統遇石嗰天嗰、那個消息傳出嚟嘅時候，你係點樣得到嗰個消息嘅咧？咁樣樣，咁大家咧可能嗰一代嘅人咧就會有一個好強烈嘅回憶。我自己咧就係、是、對於六四屠城坦克車入去呢一個天安門廣場嗰陣時嗰、那個回憶係點嘅咧？我一生都記得 但是呢可能同大家，我相信同大家是很不同。大家现在经常说香港人对于六四的集体回忆呢，其实我是没有的。因为那段时间呢，其实我在美国，我就刚刚读完书，开始第一年做事，已经读完书了。那时候1989年6月那时候，我1988年头就开始去做工。在美国那里也是做一些电脑公司的工作。但是很记得那一天呢，啱啱好我就係大感冒，就係、是、頭暈腦脹咁樣樣咧，就瞓咗喺嗰個自己屋企張牀上邊。咁於是咧，突然之間，我記得咧就有位朋友，係我係一位香港嘅朋友。咁好不幸咧，其實亦都係過去嘅一年嗰度咧就有病就離世咗嘅一個朋友。咁佢就打電話俾我，佢自己住喺美國另外一個城市。咁佢就話：喂，你快睇電視啦！六四你嘅天安門，而家坦克車入去殺啲學生啊，咁樣樣。咁我開咗個電視，咁喺美國就係睇 CNN。咁於是咧就一路就冇熄機睇咗好耐。嗱，對我哋呢一代嘅人嚟講咧，我自己嚟講咧，或者好多好似我哋咁樣嗰個年代，因為各種原因，可能亦都部分係。是跟香港回歸有關都未定，雖然可能早了一些都是八幾年，但是很多朋友呢那時候都去了外國。其實我們這一代的人呢更加呢是對中國，對於更加中國的歷史，共產黨是什麼鬼東西，文化大革命是什麼東西，其實就蒙查查更加不懂的。但是呢這一件事我覺得呢就其實是跟你對中國有什麼認識有什麼感情都未必有關，因為這個真是一個人類的罪行來的。那當然也都因為我們自己是中國人，特別是有一個很深的感受，於是呢其實我們最初得到這些訊息和這些回憶呢反而是來自美國外國國際傳媒裡面。於是那段時間呢，我自己雖然剛開始出來做事，我那時候是在美國的東岸，在 Boston 那個那個區域那裡附近。其實呢我們那時候的美國的香港人呢就都是年輕一些的那班，很多都是在大學讀書或者剛剛離開了出來做事，我們就連結在一起。連結在一起呢其實也都跟科技有關的，因為那個年代呢在美國呢在學界和一些大公司裡面專業的人士之中呢是開始用互聯網。我們這班人呢就真係27年前就已經喺個互聯網上邊互相認識，咁喺短短幾個月之內咧，我哋就成立咗呢一個叫做美國香港華人聯會。咁呢個美國香港華人聯會咧，其實基本上就喺美國每個唔同好多個唔同嘅城市入邊咧，都有一啲嘅喺嗰度嘅一啲代表。咁自己咧就走埋一齊。譬如洛杉磯啦、三藩市啦，譬如紐約、波士頓、華盛頓、芝加哥、Texas 等等、Wisconsin 等等。咁其實呢一班人咧，連續好多年嚟喺89年之後嘅好幾年啦嚇，我估計大概最少有10年嘅左右嘅時間咧，都係一直咧就係同香港同埋美國同埋加拿大等等嘅地方、英國咁咧都係。那裡的華人、香港人是一直聯繫去支援這個民主的運動。這個的經驗呢一來對我自己來說，還有我相信很多跟我一起在這個會裡面工作的朋友一樣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醒覺。我覺得這個的經驗呢對也都真的改變了我們的一生。這班人之中呢其實有很多呢都是回到來香港的了。其實不同程度的參與有跟我們這一班在美國因為這件事而認識了香因為那時候也是香港講緊要直選嘛，所以對我們來說呢我們那時候去關注的事務不論是香港的直選和中國的民運，其實對我們來說我們其實是同時關注，我們同時向美國的譬如國會啊、國會議員啊等等去遊說他們怎樣樣去可以令到那時候的港英政府給到更加多的民主香港，亦都同時呢是 游说嗰阵时嘅美国政府同埋国会咧，点样样可以去谴责同埋咧去对去对付嗰呢个中国共产党呢一个咁嘅政权，亦都同时咧系去帮一啲当时已经喺嗰度嘅好多嘅中国留学生。而嗰啲中國留學生咧，有好多咧係有部分啦，有啲就其實冇參與嘅，不過都留咗喺美國，但係有部分咧其實真係有參與唔同程度呢個民主運動。咁所以嗰個年代咧，我哋記得嘅就係呢啲。但係到今天咧，其實咧呢一班人，我哋呢一個會入邊嘅人咧，其實有好多咧都係已經係其實好多翻咗嚟香港，咁年紀又大咗好多啦，比嗰陣時大咗27歲啦，到今天。咁但係咧，其實當中咧，我哋當中有好多，其實喺香港亦都喺唔同嘅崗位入邊。講真咧，淨係喺立法會入邊咧，唔同程度有參與過、接觸過呢個會嘅朋友咧，除咗我自己之外咧，其實范國威啦、張超雄啦，嗰陣時咧都係喺美國，我哋都有接觸嘅，我哋都有喺民運呢件事上邊有一齊做啲嘢。咁其他嘅朋友翻咗嚟香港咧，包括好多而家有啲，我頭先再諗一諗，而家大香港嘅大學入邊嘅副校長之中都有兩位，即係就名就唔講啦，佢哋自己知，佢哋亦都到而家咧係對六四嘅心係冇變嘅。香港而家嘅大學之中有兩位嘅副校長咧，其實都係我哋當中即係嗰個年代一齊就係依個醒覺嘅。咁我覺得咧，每一個年代嘅朋友的確可能咧係因為佢哋自己嘅經驗。對於呢一啲嘅重大嘅事情，可能有唔同嘅睇法。我哋近日見到好多香港嘅年輕人，或者唔係一定係年輕人，但係可能特別我哋留意就係一啲年輕人嘅言論。咁我亦都唔喺依度分析，即係有啲數據上邊究竟佢係咪代表即係大部分年輕人嘅諗法啦。但係最少咧，可能係得到傳媒、得到社會注視嘅一啲嘅睇法。但係我覺得呢啲嘅呢啲嘅諗法咧，我覺得我亦都唔會特別去怪佢哋或者點樣樣，因為始終咧每一代嘅人係有唔同嘅醒覺嘅，比我哋再早一代嘅人嘅醒覺咧，可能就係釣魚台；喺我哋後一代嘅可能係七一，可能係甚至乎係我哋早兩年嘅雨傘運動。但係我覺得咧，我哋睇翻六四呢一件事嘅時候咧，從頭到尾，可能因為我哋當年咧。的確不是從一個純粹住在香港的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我們接觸的是外國人，我們向他們解釋為什麼中國的民主運動是重要，為什麼這件事六四的屠城是一個人類的一個不只是一個悲劇，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罪行，而我們一定要追究這個責任。所以呢，我哋反而係習慣咗，並唔係純粹從一個好似香港而家，我會覺得有部分嘅人士咧，係一個比較狹隘嘅一個角度去睇呢件事。我哋真係從頭開始咧，可能因為我哋兩邊嘅關係，我哋係中國人，我哋亦都係香港人，我哋亦都係住喺外國嘅一個中國人，所以我哋睇呢件事咧，係覺得咧係從一個角度，係一個從一個國際事件，係從一個世界公民。的一個角度，我哋亦都覺得呢一件事係不可以遺忘。點解我哋唔會話對全世界可能有好多不同嘅罪行，我哋都有同樣嘅悼念或者懷念或者係悼念或者係記憶嘅方法咧？咁的確無可否認，呢個因為我哋喺香港，我哋香港其實正正喺嗰個時代89年至到97年，我哋經過嘅一切。同埋我哋而家仍然係要面對緊嘅，其實的確係咧，喺個歷史嘅軌道入邊咧係一致嘅。咁我相信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我哋好多香港人對於六四呢一件事係不可以忘懷，一定要平反。咁但係我始終覺得咧，今日嘅朋友可能如果因為佢哋嘅時間軸嗰個軌跡係同我哋有少少唔同。而有一啲不同嘅想，一啲不同嘅看法、不同嘅諗法咧，我覺得呢個係可以理解。但係始終咧，從一個人類見到一個屠城嘅一個暴政係可以用咁嘅手法去對待自己嘅人民嘅話咧，我諗其實咧係無論乜嘢嘅方法咧，我哋都一定係唔可以放過佢。同埋更加重要，同樣重要嘅，最後我想講就係話。 其實有陣時咧，睇乜嘢成事情咧，我哋都要睇翻嗰件事目標為本。我哋若果而家嘅目標嘅對象就係呢個中共呢一個嘅不仁嘅政權嘅話，其實如果我哋做咗一啲事，或者我哋唔做一啲事，係等於係放過咗佢嘅。其實呢一個，我覺得就係最大嘅不公義，亦都絕對唔可以放過佢。所以咧，我雖然會明白好多年輕人而家可能對六四呢件事同我哋自己年輕嗰陣時候，到而家廿幾年，我哋堅持，不論我自己喺唔或者其他朋友唔知佢我哋當時生活喺咩城市，但我一定會係喺六月四號係會作出一個對呢個極權嘅不公義嘅一個控訴。我哋一直會落去，一直至到呢件事。無論講真，對我嚟講平唔平反六四，有啲人中意拗呢個問題，我覺得你就算平反咗六四，我一樣會悼念落去，因為呢個係一件係一個人嘅事。咁但係無論如何，可能佢嘅感覺唔同都好，我覺得目標為本。我哋如果最終嗰個要對抗嘅對象係呢個專權，係呢一個嘅中國共產黨，一日我哋唔可以結束一黨專政嘅話咧，其實我覺得，我哋唔可以做一啲事咧，係反而係放過咗佢哋嘅。咁我諗我講住咁多先。 好，好多謝阿莫麗光。莫麗光同你分享咗個問題咧，佢覺得喺當年佢見到依一個咁嘅行為，佢係定之為一個叫人類嘅一種罪行嚟嘅。由於依個咁嚴重、咁一個咁悲慘嘅事件咧，令到佢哋班朋友咧從而覺醒，而係組織咗一個團體出嚟，一直係關注。而且一部分的朋友咧，仲係會係因為咁樣樣而翻嚟香港咧，係積極參與香港一啲事務咁樣樣。依個就係佢哋一個嘅從六四嗰時咧係一種嘅反省。而直至今日為止，佢覺得依件事件咧，如果中共依個獨裁嘅政權而唔結束，而依一個嘅六四唔平反嘅話咧，佢覺得依件事件佢一定唔會放棄去繼續去悼念咁樣樣。依個就係阿莫麗光頭先同我哋分享嘅，咁佢都多謝佢咁樣樣嚇。咁咧就想同一啲嘅朋友講，而家啱啱就嚟到嘅朋友，咁我哋依個女咧就係六四嘅一個嘅座談會嚟噶，每年都我哋支聯會都辦。咁咧我哋咧就會係有台上嘅嘉賓講説話之後之外嘅，咁仲有大家陣間都可以參與討論嘅。咁希望你哋咧唔好快走住嚇，我哋嘅座談會咧係直至六點鐘到陣時先完結噶。咁希望你如果有啲意見同埋一啲嘅問題咧，可以同我哋台上嘅朋友咧可以一齊分享咁樣樣嚇。咁啊跟落嚟咧就係、是。我哋請到係我哋另外一朋友，佢當年咧係八九民運嗰陣時候咧就係、是、學聯嘅代表嚟噶，阿林耀強。咁啊，希望你同我哋講講你個經歷同埋今日嘅睇法點樣樣，好嘛？唔該你。 大家好，27年前喺五月嘅時候，我同大部分而家嘅同學一樣咧，喺學校係準備緊考試，同埋。準備緊即係當時嘅考試，咁我記得當時我喺5月13日咧係去到北京嘅，我見到在座其實都好多年長嘅朋友，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第一身嘅體驗，我亦都見到有好多年青嘅朋友，所以我都希望藉今日嘅機會講一講我自己經歷嘅八九民運同埋六四屠城係點樣樣。1989年，我喺5月13日係去到北京天安門廣場。當時我係非常之震撼，因為有上千嘅人當時係剛剛進行緊絕食，而佢哋嘅絕食同我哋當時喺香港參與學生運動或者社會運動嘅絕食係完全係兩件事嚟。我哋當時我記得我哋參與學生運動嘅時候喺香港就係絕食36小時。48小時、72小時，當時北京學生佢哋嘅絕食係冇任何嘅限期。我最記得佢哋嗰個絕食宣言，我當時我到今日都仲係好深刻。佢哋提到就係話別了父母，我不能夠盡忠；別了愛人，而當時好深刻嘅一樣就係佢哋話，即係我們不喊誰喊？咁所以我當時第一天去到天安門廣場嘅時候，我 好深刻，就係呢一個係一個當有人問，當我好多年之後有年輕人問我究竟白公民係一個咩嘅運動嘅時候，我有即係幾點嘅觀察。其中一點就係頭先所講，即係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愛國嘅一個運動嚟。點解我咁講？因為你見到當時學生嘅訴求，佢哋其實正正就係講緊當時中國經濟政治面對嘅一個好重要嘅樽頸。當時嘅官倒，官倒就即係話有權嘅人攞有限嘅物資去自由市場嗰度賣，然之後賺到好多錢。需要呢啲物資嘅人唔能夠喺嗰個制度裏邊攞得到，官倒啦、貪污啦，民眾嘅聲音冇辦法聽得到啦，教育亦都冇人去理啦。好多當時嘅教授走去天安門廣場刷牙，如果大家仲有當時嘅新聞嘅記憶，而當時嘅學生提出嘅要求，正正就係針對呢一啲國家嘅問題。而我好深刻嘅就係、是、其實當年呢啲北京嘅學生，全部如果用好簡單咁去形容佢哋，佢哋全部都係天之驕子，入咗北京嘅大學，只要佢哋跟住個制度走，只要佢哋跟住共產黨走，佢哋嘅前途名利係完全係隨手可得，但係當時佢哋決定咗走出天安門廣場，佢哋決定咗走出佢嘅校園，去向當權者講出佢哋嘅要求、佢哋嘅訴求，希望社會變革，希望政治變革，希望民眾嘅聲音可以去到政府裏邊。而佢哋咁樣做唔係單單係犧牲緊自己嘅前途，到後來犧牲埋佢哋自己嘅性命。所以好多年、好多年之後，當大學生問我其實白公民係一個咩運動，我第一件事話俾佢聽，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愛國運動，唔係一個爭，甚至唔係爭取一個個人權益或者某一個群體嘅權益或者界別權益，係一個關心自己國家前途發展嘅一個嘅運動。第二樣嘢就係這個係一個完全自發的運動。在整個過程裏面，你沒辦法想像在廣場裏面，當時我去到呢上十萬人以上，那個秩序是好到不得了。我記得第一晚去到廣場的時候呢，就由於第二日就是我忘記了14號還是15號戈爾巴喬夫當時的蘇聯的總書記是到訪，那當時的學生就在這裡爭拗究竟我們應該怎麼算好呢，現在霸住了廣場，明天就來不到了。咁所以有一啲學生就話：不如我哋暫時撤出廣場。有啲學生就話：不如我哋讓出一條路俾佢行入去。有啲學生就話：我哋堅持唔走。而咁樣嘅意見喺嗰個當時嘅廣場裏邊係點樣討論嘅咧？你冇辦法想像，好似希臘式嘅民主，只有當時係冇麥嘅，只係有嗰啲咁細個嘅我哋叫做小喇叭，真係叫小喇叭、小麥高峰，就喺度叫，每個人就輪流講。非常之有秩序。當然最尾其實嗰晚傾到兩三點，傾到點我真係唔記得咗啦。咁我淨係知道戈爾巴喬夫最後冇經過廣場，係進入到人民大會堂。我話即係佢哋係自發嘅原因係喺整個過程裏邊係非常之有秩序，非常之井然。第三點我想講就係、是、其實成個嘅運動係好和平，喺咁多日嘅過程裏面，其實冇任何我見過任何嘅衝突。我喺街上面試過係想去買一啲嘢，無論幾多人都好，北京嘅市民見到係即係學生，佢哋都非常咁支持。我試過想去買一塊布寫幾隻字，因為當時喺廣場實在係太過無助啦，諗住上去即係支援學生啦。北京學生原來幾十幾萬喺度，自己都唔知道可以做啲咩嘢。咁我就同港大嘅同學就諗住揾塊布寫住香港學生支持你們。咁我記得去到即係文具鋪咧，文具老闆堅持唔肯收我哋錢啦，送曬所有嘢俾我哋。咁我哋就即係寫咗塊咁樣嘅橫，即係好大嘅橫額，就喺廣場四周咁樣一路行，沿途即係當然好鼓舞，即係對於北京學生。咁呢啲都係我當時一啲好零碎嘅一啲嘅記憶。亦都有一點係相信當年喺電視機前邊嘅香港市民都會知道，就係成個北京城，當然包括海內外華人都係非常支持呢班學生。個原因其實同頭先所講，即係佢哋完全係為咗當時國家嘅發展係壓上咗自己嘅前途， 自己的即安危都不去計較。我記得當時每一天出來遊行的包括有國家的單位、黨的機關、小學生、老師當然就是每日都有。我記得有一些橫額，我見過啲小學生寫著公公爺爺請你救救哥哥姐姐，當時是絕食緊的時候。咁整個天安門廣場由去到19號之前，我第一個星期去到，每一天就係不斷有咁多嘅北京市民出嚟去支持。我諗同香港嘅情況一樣，而直至去到19號嘅黨政軍嘅擴大會議，宣布戒嚴，整個氣氛就開始即係轉變咗。而去到6月3日晚之前，其實每一天晚上的氣氛都是非常之緊張，每一天的晚上都是說軍隊會有來到入城，而每一天有這樣的消息，北京民眾和我們學生都是會走到廣場跟當時的學生一起。當時的想法是很簡單也很天真，就是覺得他最多就是會用水炮或者是塑膠子彈，所以我們一起跟北京市民去保護學生。我記得即去到5月尾6月初的時候，開始真的有軍隊從東西單入城，而當時可能大家在電視都會見過有民眾是攔住啲運兵車同埋即好多嘅士兵，而其實當時的情況是非常之難去想像。因為我記得有一次，我是跟住北京的民眾去到東單，一去到的時候，其實所有嗰啲咁樣嘅載住士兵的車係喐緊嘅，係好多架。而北京市民咧，當時係完全冇理過危險係，我相信有啲似我哋佔中嘅時候，就全部係瞓咗喺馬路上面，而嗰啲車係喐緊嘅。我哋唔知道北京嘅當時嘅士兵係點樣。而我哋當時去到做嘅其實就係好簡單。軍車一停低之後，所有嘅民眾同埋我哋就上去遞茶、遞水、遞鮮花，有啲嘅市民眾就會遞煙，不停同佢哋講呢一場係一場民主愛國運動，唔係一場動亂。我記得頭幾次我哋去擋軍車嘅時候咧，嗰啲士兵係聽得明我哋講咩嘅。當然6月2日同埋6月3日就唔再係咁樣樣。當時我亦都係非常之感動，因為有一次其實是在半夜11、12点，我看到北京的民眾是其實穿著睡衣有一些這樣衝去攔截這些軍車，直至到6月3日晚，其實那一天的下午去到這個時間已經是有零星落索不斷的流血事件，即是士兵是襲擊市民和學生。咁而去到7:30嘅時候，其實氣氛非常之緊張。我哋幾個同學係諗緊究竟應唔應該落去廣場。最尾我哋向香港嘅學聯通報咗，匯報完之後，我哋決定係去到廣場。咁我記得喺早期嘅8:00-9:00嘅時候咧，廣場依然係相對平靜，直至到11:00几嘅時候咧，我係第一次見到有一架裝甲運兵車係喺廣場嘅左手邊好高速咁樣駛過。我細個以為運即係裝甲車同埋坦克車係好慢，完全唔係嗰回事。我記得當時嗰個裝甲車係起碼有60-70公里咁樣嘅時速喺側邊係衝過，而跟住就係沿住長安街係駛過。北京嘅民眾好想攔截嗰架車，但係當然攔截唔到。咁當時嘅氣氛係非常之緊張，因為周圍嘅士兵已經係進入咗廣場嘅範圍。咁我記得去到我真正第一次接觸解放軍士兵殺人，其實係喺大概係凌晨1:00几。當時喺我前邊毛澤東像嘅城樓下邊有一排軍隊已經入到城，大概係5、6过一排到咧。因為大家知道長安街其實係好闊嘅，咁我望過去大概係5、6过一排到嘅士兵咧，由西至東就一路咁樣行。沿途間唔中會見到最前嘅前排咧有啲火光，我相信可能係開緊槍，但唔知點解要向地下開，我都唔知道呢個原因。因為其實當晚已經係不停咁樣聽到好多嘅槍聲。 咁就喺呢個時候，其實當時有一架嘅巴士係迎住呢一啲駛向前推進嘅士兵撞埋去。咁當時嗰啲巴士係北京嘅巴士係好似啲風琴咁樣嘅，中間即係有一個風琴，好似我哋地鐵嗰啲咁樣兩節嘅。衝埋去嘅時候，我見到佢將要衝埋到嗰啲士兵嘅前列嘅時候，佢突然間轉咗彎，原來佢係想打橫咁樣撞埋去，但係當然撞唔到埋就停低咗。我當時以為司機已經死咗噶啦，以為係中槍死，咁原來唔係，前排幾個士兵衝咗埋去將司機拉咗落嚟，不斷用槍柄打佢。而我哋當時就企喺廣場嘅北面，北面就係工人自治區，當時有兩個工人好憤怒，咁佢哋揸住玻璃樽就衝咗出二三十米就掟咗個玻璃樽蓋。當然我相信掟唔到，然之後我哋就聽到一啲嘅槍聲。其實當時已經開始分辨到槍聲，因為空槍嘅槍聲咧，即係或者好響嘅槍聲咧，其實反而係冇乜事幹嘅。凡係嗰啲槍聲突然之間沉咗咧，就係有啲危險。咁當時我都唔懷疑，後邊嘅工人有七八個人就大叫快出嚟救佢。咁我就當時跟埋呢啲工人走出去五六十碼嘅地方，就去抬起呢個工人。我呢一生人都唔會忘記我第一次去抬起一個垂死嘅人嘅身體，非常之重。我哋當時有七八個人到，我已經係一方面係捉住佢嘅手，另一方面係喺底扶住佢，好重。我哋七八個人差唔多係拉佢唔喐。咁跟住我哋好快咁樣將佢拉翻去北面嘅天安門廣場。而當我哋一將佢擺平嘅時候，其實就見到，因為當時佢係向住士兵掟個玻璃樽，我哋將佢一放平嘅時候，佢喺背後呢一個地方就好似開我哋好開好細水喉咁樣一路流緊啲鮮血。我當抬佢翻去嘅時候，雖然燈光好暗，但我見到其實佢已經冇咩眼神。然之後去到廣場嘅北面放低咗佢。當時我第一次係懷疑，即係意識到士兵真係入城係會殺人。當然我唔知道，其實喺嗰個時候西單嘅殺戮已經係好清楚、好明顯，因為已經入緊城。只不過喺廣場可能故意係嘅士兵係比較遲入到嚟，或者比較克制。咁當時我非常之亦都唔係好識驚。咁我唔知點解當時我覺得廣場是比較安全一些，我就留在廣場，一路留在廣場。而整個晚上不停都有槍聲，而我就坐在人民紀念碑的第三層最高那層，上面的槍聲是不停地不停地響。我很記得在四點二十分，整個廣場的燈熄了，黑了。當時應該就是已經係整個廣場，我相信係被包圍，只係等緊幾時入嚟咧清場。四點四十分，大概二十分鐘之後，廣場四個角落頭嘅燈著咗，只係嗰四眼燈著咗。而嗰個燈我係從來未見過，喺廣場整個月，就係喺燈柱嘅中間有一排燈，大概係好似我哋八筒咁樣嘅樣，四邊照埋嚟。將廣場的紀念碑好像舞台一樣照著，然後我相信是在很短一兩分鐘時間的時候，就有五六個穿著迷彩服的解放軍衝了上去紀念碑的第三層。當時的距離就是近到我這裡跟這個這樣的攝錄機這麼近的距離，他們全部揸著槍。其實他們當時一要開槍的話，我相信我們一定是沒有人生還。而他們上到嚟嘅時候，不斷用槍柄係驅趕啲學生。咁而當佢哋一衝上嚟嘅時候，我身邊嘅五六個內地嘅同學、北京嘅同學係冇討論過，冇任何嘅商討過。佢哋第一時間咧係走埋我嘅身邊，係圍住咗我，而且係簇擁住我係落去紀念碑嘅下層。沿途他們一路講，請我們是務必要回到香港，是將真相講給全世界聽。 且我哋必須要安全翻到去。我嗰刻係非常之沉重。其實我每一年去回顧呢一段嘅歷史，我覺得都係非常之沉重。但係每當我想起即係呢一啲嘅同學佢哋所做嘅事，我諗我每一年無論係去到院校或者任何地方，哪怕只係得三四個人，我都會繼續講我喺北京遇到嘅經歷嘅八九民運同埋六四道成。我嗰刻好沉重，係因為彷彿我哋香港學生就有呢一個嘅權利係翻到嚟香港繼續享受我哋喺呢度嘅自由同埋。相對即係不受於呢個專制政權嘅影響，而佢哋就要獨自留下，係承擔個苦難。咁我記得我哋當時一路退到落去廣場紀念碑下層，我哋一路退，我係最後一批離開廣場嘅學生。而當時我哋從右邊離開，由我唔記得咗有一排嘅坦克車一路係向前推進。咁嗰個坦克車咧，即係其實我當時以為我都能夠望到入邊咧，唔得嘅。坦克車係好高嘅，幾架坦克車推出嚟，我哋淨係冇辦法再望翻入去廣場係發生咩事。咁當時應該係天光啦，就嚟六點幾啦。咁廣場不斷有黑煙係冒出嚟，我相信係燒緊一啲嘢嚇，但係唔知道係咩嘢。嗰個黑煙咧，我相信係當時嘅一啲深綠色帶上去嘅帳篷嚟嘅。咁然之後，我一路沿住廣場離開。咁有一點，我覺得即係要尊重史實，尊重當即係真正嘅事實。我必須要講就係由我喺北京翻嚟當第二天，到到今日咁多年之後，我都係咁樣講。喺廣場嘅殺戮，我認為並唔係如當時有啲人講話上，即係如果你話俾我聽廣場有上千嘅人被殺，我係唔覺得係咁樣樣，我唔相信係咁樣樣。而當我去到即係望翻整件事嘅時候，其實廣場嘅安排好明顯係刻意係好克制，盡量係去清咗個場而唔去造成好大嘅殺戮。但係當我離開廣場喺清晨離開嘅時候，沿住木宿地、沿住西單離開嘅時候，我就發覺原來真正殺戮嘅地方其實係喺西單木宿地，整條路沿途係血路嚟嘅。我只能夠咁樣形容，整條路我走過幾百米嘅路，有一段路都係血路嚟，欄杆係爛曬，連旁邊嘅民居窗門都係打爛咗。我後來聽翻即係北京嘅民眾講，入城嘅時候係非常之殘暴。陳清華話俾我知，佢喺醫院見到嘅好多槍傷係從後邊受傷，逃走緊嘅市民都係避唔開嗰個厄運。咁所以當我一路去到海淀區嘅時候，海淀區係即係當時嘅大學區，見到有我自己起碼見到有五六具嘅屍體，而當時嘅學生堅持唔肯將呢啲屍體交翻俾醫院。咁我諗呢個亦都係當時學生唔信任政府，恐怕佢哋唔知道會點樣處理呢啲屍體嘅原因。咁我喺海淀區大概係留咗唔夠，我相信係幾個小時。同學話俾我聽，呢度都係唔安全，因為聽到士兵會到海淀區的大學搜索，去搜捕一些嘅學生，咁所以佢哋就帶咗我去朝陽區。我二十二年之後第一次再翻到去北京的朝陽區，我完全不知道那個係朝陽區，因為當時我去到那個朝陽區是一個其實是一個好簡陋的一個地嘅民居嚟，咁有一個民眾係收留咗我，俾我換咗一啲正常北京人的衣服。我當晚喺嗰度過咗一晚。我都唔知嗰晚係點樣過。其實第二天嘅早上，當時亦都冇手提電話，我亦都唔記得咗我點解知道咗有一架專機咧，係安排咗係送香港人翻去，但係需要翻去王府井飯店集合。王府井飯店就喺天安門廣場嘅旁邊。當時同我一齊嘅兵學生就帶住我想行去王府井飯店，其實大家都唔係好知點行，亦都因為其實所有嘅 重要的道路都有士兵把守，都非常之擔心。我記得我行了大概十零分鐘左右，就遇到一個踩三輪車的老伯。呢啲三輪車可能大家都會有見過，喺北京好耐之前就係、是、佢其實一個三輪車後面有塊板，應該係平時攞嚟載一啲肉食嘅。咁呢個老伯見到我哋就問我哋係唔係學生？當時我哋都擔心，但係都話俾聽係，同埋問我哋係去邊度。我當時最後都冇遲疑，我話俾佢聽，我想去王府井飯店，因為我哋需要翻去香港。當時呢個老伯就話：你上我架車啦，我帶你去王府井飯店。我沿途除了不斷地多謝他之外，其實我都不是很我都沒有懷疑到這個伯伯究竟他為什麼會在無端端在這個時間還走出來。我還記得他的背影很清楚，穿著一件灰色的短袖衫，差不多去到王府井飯店，我相信應該還有幾個街口的時候呢，我就再一次我話真係好多謝你喎，老伯。如果唔係我唔知點樣可以嚟到呢度。咁呢個老伯就擰轉頭同我講，佢話其實佢嘅仔應該同我差唔多大，昨天晚上係出咗嚟廣場，天光都未翻到去。其實佢係出嚟想睇下，無論是生是死，想睇下揾唔揾到佢嘅仔。我當時聽佢講之後係好沉重。到步嘅時候，佢話俾我聽，佢擰轉頭同我講：無論如何，你都要安全翻到香港，將你喺呢度見到嘅講俾全世界聽。呢次係我第二次聽到相同嘅説話。我當時覺得好無助。大家今日嗰個資訊發達到咁嘅地步，影張相就可以傳到去千里之外，你係冇辦法想像到當年嘅人喺面對一個咁殘暴、咁獨裁嘅政權，人民係提出一個咁卑微嘅要求嘅情形之下，都受到坦克同埋真槍實彈嘅屠殺，嗰種無助係冇嘢可以做，唯一可以做原來就係、是。請你們將真相講出去。所以我剛才提過，每一年六四，我無論是多麼沉重，我和大家一樣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工作，每一年想起這段歷史我都很不舒服。但是只要是大專院校叫我去，社區中心叫我去，無論是三個人、四個人、十個人、八個人，我都一定會去，我都會繼續講。今天望翻呢一段歷史，我只能夠講，有年輕人話我哋冇責任愛國，冇責任建設民主中國，有啲好深嘅分析啊，即係好高深嘅分析或者好高深嘅一啲理論，我唔識得講，我只係想講八九年呢一個民主運動係一個愛國、民主、自發、和平嘅一個運動。亦都因為咁樣樣，所以香港當時上百萬唔理左中右，全個社會嘅人都走出嚟支持呢班學生。海內外嘅華人，我無論任何地方都係咁支持呢班學生。而喺一個面對一個咁嘅運動，一個政權係可以用坦克、槍炮嚟去鎮壓，我認為無論你講緊愛唔愛國，都好，這個是很簡單的大是大非的一個問題。無論剩下多少人，只要八緊民運是未曾平反，只要專制的政權仍然在這裡，我每一年都會來到這裡。 好多謝林耀強咧，同我哋係再講翻佢當年喺八九民運嗰時候喺北京嘅一啲經歷。而啲經歷咧係實實在在係佢自己個人咧係親眼見到同埋嘅經歷嚟嘅。咁頭先佢剛才講呢個咁嘅經歷咧， 就勾起了我自己一些的回憶。其實我就不同的少少不同，我就比他隔離早少少時間是在北京的，我就在20、21、22、23、4日就在北京。咁我就冇經歷過依個屠城嗰個嘅過程，但係不過喺我當時我上到北京嘅時候咧，嗰天氣好似而家咁樣樣落雨，特別就凍好多嘅嗰時候嚟講係。我朝頭早7:00-8:00喺北京嗰度自己行，我見到隧道裏面咧就好多嘅年青人瞓曬喺行人隧道嗰度，其實係好濕嗰度嚟講係。他只用啲報紙鋪住喺度，就瞓咗喺度。咁啊，走埋同佢傾偈。我話點解你喺度啊？咁樣樣。佢哋話咧，我哋係從好遠好遠上嚟呢度。我哋目的好簡單，我就想支持我哋嘅哥哥姐姐。咁我話你幾時翻落去啊？咁樣樣。佢話我唔知道。我哋希望能夠達到佢哋嘅目的為止。咁我話你依家你瞓喺度嘅，你冇地方住啊咁樣。佢哋話我哋冇嘅，我連陣間嗰餐飯都唔知道有冇得食嘅，同我哋個盤村根本就冇嘅。咁你點樣樣啊？佢話我哋唔理咁多，我哋只有一條心，呢條心就係支援我哋嘅哥哥同埋姐姐。即係當你聽到呢番説話嘅時候咧，我心係好酸嘅。點解咧？因為你見到那班年輕朋友，他們真的為了理想，他們不顧一切，不理自己的遭遇怎樣，他都可以呢這樣走到這麼遠的地方去支援他的哥哥和姐姐。剛才林耀強說，當時的哥哥姐姐是差點什麼呢？就很現實的，就是除了中國民主之外，是更加重要的，跟民生最有關係的，就是什麼呢？就打倒官倒，反貪腐，這個是一個很實在的一個社會問題。當時來說是他們就是怎樣呢？學生不理怎樣，他們都自己呢走上來這裡。而在21號那天夜晚黑，我撞到一班的香港朋友上到北京那裡，他們告訴我，他原來那天早上香港是有100萬人上街是支援這班同學的，我非常之開心。當時嚟講係，同埋依幾個朋友咧，即刻就寫一張橫額，我繞住依個北京嘅天安門廣場嗰度咧，我走咗個圈。我哋話俾你聽，你繼續堅持落去，因為香港100萬人支持你嘅咁樣。我哋走去每一個地方咧，佢啲學生都鼓掌支持我哋，我哋都支持翻佢哋。依一種嘅互為嘅動作咧，令我非常之感動。我亦都見到，好似阿林耀強先所講咧，佢個秩序非常之好，佢有同學坐埋一齊，大家討論啊，大家一啲傾偈啊咁樣，佢哋非常之好，係一個和平嘅，真係好和平的一個嘅集會嚟嘅，可以咁講。但真係好可惜，即係幾日之後，竟然間就係有依個頭先阿林耀強所講嗰啲嘅情況出現，真係令人悲痛嘅，真係好悲痛。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剛才阿林耀強所講嘅就係話佢哋最重要的信息，就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夠清楚認清當時的真相是怎麼樣的，就是當時一些同學以至到一些工友，我只有個工友呢，他車我睇去鄉郊看那些怎樣去布防啊，怎樣期望他們用他們的即土炮方式去阻攔軍隊入城的，他們用那些車胎啊，他們帶我 車我看這樣。你見到民間的智慧非常之緊要，但無論點都好，佢都係乜嘢咧？有個目的就係話去維護班學生，保護班學生，希望佢哋能夠繼續堅持落去。呢個就係佢哋當時嗰種嘅睇法。咁啊，對我嚟講真係好大嘅一個嘅深刻嘅印象，一個經歷嚟講係。咁當然，阿林偉強頭先講嗰啲情況比較更加係體會到更加多嘅嘢啦。咁啊，不過佢頭先講最後嗰個結論咧，都係想大家係認清楚。這場是一個的愛國民主運動，也是一個和平自發的運動的。我們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這班學生，好嗎？支持這班學生的精神。好，多謝你。接下來的時間我交給另一位的講者，就是蔡耀昌。蔡耀昌當時都是一個、就是、參與學界的一些支援 呢個嘅運動嘅一個嘅見證者嚟嘅。咁啊，蔡生，依一陣交俾你。 各位，其實我諗我都講六四唔係第一次同阿林耀強同場講。我相信啲六四之後都有若干次。你去咗大專院校啊，各類嗰陣時候，我都會同場同佢一齊會講六四。唔單止係林耀強，可能今晚大家都會聽到另一位當時學聯上去北京嘅，亦都係見證到六四嘅鎮壓嘅陳清華，會喺今晚嘅集會同大家係有更深刻嘅分享。其實我每次同呢幾位朋友同場，亦都特別聽佢哋講翻六四嘅過程咧。其實我心裏邊都頭先都有少少淚水，到而家都係。我當時喺八九年同佢哋經歷有啲唔同，我大部分時間喺香港組織大專嘅同學，尤其是喺學聯，我哋有幾次嘅大嘅行動，亦都有喺香港裏邊可能係去統籌翻我哋點樣去聲援內地同學嘅工作，所以喺六四期間，我嘅六三嗰晚，我哋大家都冇瞓過覺，我哋喺學聯一路睇住電視，睇住阿謝志峰係報導翻當時嘅情況，亦都透過電話係聯絡翻當時喺北京嘅同學。林耀強剛才講到很多是北京同學的他們的參與和犧牲，其實當時由民運去到六四，我當時都在想，我想很多我們香港的學生也好，香港市民出來去聲援，其實都是很認同當時的北京學生的訴求，他們甚至有些是絕食，甚至我見到後來有人絕水，他各種的方式都是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當然後來 更加是有些遭到殺害。其實整個過程去到六四，我有一段時間真的會想，其實我們應該都是跟他的學生一起，我們在香港好像很幸運咁，我哋只可能係出嚟行行下、遊行下。北京嘅學生犧牲幾大呢？佢哋真係唔係為咗個人，唔係為咗群體嘅利益，佢係為咗我哋所有嘅利益。我諗當時好多香港人，包括我，我哋都係認同佢其實做嘅嘢，其實都係為緊我哋所有嘅一個人，所有嘅中國人，包括香港人。只不過大家嘅崗位唔同。他們的犧牲比我們大，去到六四之後的時間，我怎會想我可以做些什麼呢？其實都想過是否衝上去北京呢，但是都未必 有作用。今天南華早報都有登了一個早排的我訪問，我都跟他們說了，其實六四之後我都有 一段的時間，我是我頭腦很空，真的不太知道可以做什麼。我有一天我自己靜了下來，跟自己好私下發了一個誓，我說我只能夠向自己承諾，在我有生之年都會為推動中國民主去做事。我覺得可能只是這樣，我才可能會比較能夠自己可以比較舒緩一點。其實事實上也是這樣，只不過當時我們是香港，我是香港的一個香港學生，可能我沒有當時的北京學生面對這麼大的犧牲，我們的場景是差不多，但他們的犧牲，他們的付出是遠比我們多。過去二十幾年可能都是的，現在我們去看內地還有 不少的有心人在現在近六四的時間是有些內地的民眾他們會出來去表達對六四的悼念但他們做的可能是遠比我們簡單很多可能在互聯網上面寫幾句說話 在街裡面拍一張或者甚至家裡拍是那一拉少幾個字悼念六四然後拍張照片可能就已經是被公安捉了其實我們想我們香港做的事當然比他們多但我們都慶幸遠為安全是什麼呢我們其實沒有也都不應該說因為我們是不同的人種我們是高尚一點、不是的不過大家真的可能身處不同的環境但是面對這個的專權這個的專制的政權的時候大家的處境是一樣不過他們做比我們做可能做更少的事就面對更加大的風險甚至面對牢獄我想正正是這樣我們已經不需要說其他事我們有什麼權利是說這個時間要忘掉要放棄不要再說這件事呢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我特別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我自己原本準備了的事、都想跟大家講講六四和香港人的關係除了說我們這裡在座的朋友我們自己各自的經歷我想很多香港人都很清楚看到在1989年差不多是全民起來大家參與內地北京剛才大家說有一些小朋友有小學生是出來其實香港當時都是不單大學生中學生甚至我記得有小學生當時在五月尾呢都自己小學生都試過有遊行都成10萬人出來是去聲援全民都在這裡去搞緊我們很多的香港的人的參與的記錄甚至大家第一次去上街都是因為八九民運因為六四這個也是香港人不單是當時的一個的歷史其實我也是很相信大家看到其實六四之後香港的整個民間社會的局面也是很大的轉變之後很多的對社會的醒覺其實跟六四是很有關係這個就是 正正我們香港的歷史一部分所以如果說六四 是鄰國的事是內地的事跟香港無關這個就是完全真的漠視了香港的歷史其實就算我們在香港的大專院校其實現在大專院校的同學當他們面對自己的環境都會看到我們的大專校很多是跟六四很有關係的事情一間張瑞輝都會說在太古橋那裡寫字的經歷到現在還有包括今屆的港大學生會的同學都是會去幫忙去遊一遊那個遊港大學生會也都有出名的過商之處這個過商之處是1997年丹麥的雕塑家高志活是帶來香港在維園六四那晚展出之後其實這裡就沒有地方所以當時香港大學學生會就說會運去那裡其實當晚呢我自己都是有份去、幫手去運去港大我當時都還是港大學生讀緊法律不是那麼容易的校方去阻撓我們搞了整晚經過整日的抗爭才可以令到國商之處呢是成功運入港大校園現在過去的近20年是樹立在香港大學這個也都是香港人的抗爭香港人的標記當然我還有其他見到不同的地方有民主女神像有其他的東西包括中文大學只是近應該是2010年的時候那個新的民主女神像才是由美國一位雕塑家製作之後運來香港也都是六四之後 中大學學生會話會運去中大，當時亦都係經過校方嘅阻撓，跟住又要抗爭一大輪，包括同學市民漏夜去中文大學聲援，先至可以令到呢個新民主嘅神像而家仲係樹立喺大學站出邊個地方。我諗每個學生，其實到而家嘅學生都會睇到呢、這個，亦都係佢哋嘅學生運動抗爭嘅標誌。六四同香港當然個關係，八九年過去廿幾年，其實到而家都會係，亦都係咁樣樣。近年我哋都多咗一樣嘢，係一個好大嘅標記，就係、是、六四紀念館。兩年前，支聯會喺尖沙咀係買咗個地方，係設立六四紀念館。其實我哋相信呢方面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意義，係同新一代有溝通。其實我哋喺六四紀念館設立嘅第一年咧，係有近二萬人次係參觀過呢一個六四紀念館，當中有唔少係中學生，亦都係內地嘅人士。我哋好相信呢個係都係將會另一個香港人一個好特殊嘅一個嘅標誌。不過當然大家睇到新聞之外，最近都各種面對嘅困難，就嚟可能都會被逼要離開。但係我諗，我一定會係會喺另一個地方揾一個新嘅地方咧，係去樹立呢個國館。但係我想同大家去講就係、是、香港人其實我哋過去幾廿幾年去到而家，我哋同六四嘅關係就係咁樣樣一路糾纏。六四不單係藉住香港人，我哋不斷嘅努力，係令到呢個議題唔會被淡忘，唔會被當權者扭曲唔見咗。亦都六四係鼓舞緊我哋香港，包括新一代嘅好多嘅抗爭嘅一個啟蒙。我哋都好希望我哋香港嘅市民，大家包括我哋新嘅一代，都係要從更加廣闊嘅呢個角度係去睇我哋嘅香港人同六四嘅關係。我相信在座嘅朋友好多喺呢一方面都會一致，但我諗更加緊要就係我哋都要繼續努力，向我哋身邊嘅人，無論係你嘅同輩、你嘅下一輩，繼續去宣傳，亦都只能夠要靠我哋繼續嘅努力，係去宣揚開去，先至會令到呢段歷史唔會淹沒，先至令到當時犧牲嘅人，甚至而家喺中國受壓迫嘅人，喺香港我哋都越嚟越受到壓迫嘅人，我哋係有一日係可以得到公義，有一日我哋係相信極權係會倒下。多謝大家。 好多謝蔡耀昌同我分享咗啲嘅睇法。咁啊，剛才蔡耀昌講咧，就話當佢聽到林耀強咧講翻當時嘅經歷咧，佢都有啲嘅即係心裏流淚咁樣樣。咁其實我自己頭先都係嘅，我都有少少流淚。咁因為我回憶翻當時嗰個環境咧，我睇到一個最重要的一種嘅感覺，就係、是、無論係年青朋友、年青學生，要市民都好，佢哋大家都帶住一個叫做赤子之心，去為佢哋國家嘅未來、為佢人民嘅生活、為佢未來嘅國家嘅發展咧而作出貢獻嘅。佢哋係完全係投身，而係冇任何嘅畏懼。一點，我覺得真係值得我哋去欣賞。當然，佢哋呢種情況裏邊咧，其實當我回想翻下，等於我哋佔中嗰個過程都係差唔多。我哋見到好多嘅年青朋友、一啲市民，佢都係無懼個催淚彈。大家點樣呢？都要向一個強權係講乜嘢啊？係說不。我要求同樣都係一個民主嘅體制，同國內一樣。咁但係不過問題在於，我哋點解香港到今日都仲未有民主呢？就係、是、我哋俾中共呢個政權扼殺住我哋，我哋唔能夠今日有我哋民主嘅體制。所以我哋覺得六四同我哋嘅關聯，我覺得唔係話完全係割離嘅。是我想是覺得是息息相關的。那即我不知道張瑞輝怎麼看呢，因為他是一個老師，他怎麼看，他當時都是學生， 參與呢個嘅白金民運，咁佢可能亦都有嘅自己睇法，同埋佢自己有咗自己嘅整個經歷。咁希望佢同大家再分享一下，好嘛？我而家時間咧就交俾阿張瑞輝，唔該你。 好，唔該曬。剛才聽咗三位嘅分享，我諗剛才三位我首先先講阿林耀強，其實幾年前咧佢嚟過我哋學校，同同學去講翻佢嘅經歷。我仲好記得咧，喺個禮堂入邊，差唔多成千學生一路聽住佢所講，係全個禮堂一點聲音都冇，所有同學好靜，好留心咁聽，甚至喺某一啲位度，我都見到可能有啲眼淺啲嘅女同學，都好似剛才幾位所講咁樣，會流淚。我諗我哋聽見一個真真實實，我哋見到其他人備受苦難、備受壓迫嘅故事嘅話，我諗我哋都唔會再去考慮佢係咩嘅身份，但係只要佢係一個人，我諗我哋都會同情，或者甚至寄予一個憐憫。我諗呢個係好好簡單嘅人之常情。於是有時我都諗翻今日嘅同學，佢哋即係某一啲大專學生，佢哋講咗某一啲嘅説話嘅時候，可能我第一句好包容咁會問一問，其實佢哋了解過六四所發生嘅事未咧？如果講翻我自己，咁當然當時自己唔係一個組織者，唔係一個即係學生領袖。事實上，我諗我多啲。以後落嚟係重温翻，其實當時一個普通香港人，其實喺香港嘅經歷係點樣？我諗一個好簡單嘅總結先，我會覺得冇咗六四，其實香港人不是今天的香港人。六四唔係單純係中國嘅事，其實六四係塑造咗我哋香港人身份認同嘅一個好重要嘅部分。當然可能年青人會話親身經歷嘅一代係你哋嘅記憶，係你哋嘅烙印，我哋唔係。但我會話今日嘅年青人，或者今日香港嘅整體，我哋當日六四全香港人嘅經歷，或者我哋所做嘅事，係塑造咗今日香港嘅一啲好重要嘅部分，一啲好重要嘅元素。我都常講嘅，忘掉六四不再是香港人，我哋同強國人有咩分別？即係我會咁樣話啲學生。回憶先啦。27年前，自己係一個大學一年班嘅學生，一個普通學生，唔係參與學聯，冇即係上過北京，甚至可能喺89年嘅4月之前。自己對於中國的認識不多，亦都可能沒什麼興趣去了解。直至到好了，真的在校園裡面聽見，咦，內地似乎發生一些學生運動，亦都學生組織去介紹啦，甚至動員同學起來參與啦，開始了解認識多一點。我估有幾個畫面對於我哋嚟講好深刻嘅。第一樣嘢，其實當四月中開始，我諗唔單止係大學生，其實香港人喺每一日，我哋嘅電視新聞打開報紙，我哋會一路一路越嚟越睇得多關於北京嘅報導。我諗，尤其是當北京學生宣布絕食之後，其實佢當時嘅朋友，你即係喺香港嘅話，你會記得差唔多每一晚，我哋都會有電台嘅電視台嘅專題，可能係半個鐘頭，可能係有時長嘅禮拜六日嘅一個鐘頭嘅報導，好細緻地講翻北京發生啲咩事，然後甚至去到戒嚴之後，無線電視每一日都有戒嚴第幾天的專輯， 其實我哋香港人因為我哋嘅新聞自由，因為我哋媒體嘅發達，係令到我哋其實同北京、同中國內地嘅人係好似呼吸住一樣嘅空氣。我哋了解咗好多嘅事情，甚至因為我哋嘅媒體、我哋嘅新聞自由，我哋可能所知嘅比內地唔少嘅地方嘅人所知嘅更多。於是，其實喺五月嘅時候，我哋都仲有一個剛才可能幾位都冇乜點特別提到嘅，就係香港人我哋自己做一個反新聞封鎖嘅行動，好土炮嘅。即係我哋當時住喺宿舍，宿舍咧就嗱，當時即係科技都唔先進啦，成個宿舍僅有一部 fax 機，傳真機，大家仲知唔知道？於是我哋話啊，即係因為內地尤其是喺戒嚴之後咧，新聞封鎖，佢哋嘅報紙都報唔到關於北京嘅新聞。在廣州或者在上海的朋友，他們最初收到這些消息在內地的報紙上，後來收不到，或者很零碎，或者 很昏暈。於是我們就會想啊，如果有個 fax 機， 有些朋友呼籲，有些組織會呼籲，可不可以將我們香港的新聞傳真上去。於是大家就盡了分力、日以繼夜，夜以繼日，這樣就將香港的新聞剪裁了，然後呢就在 fax 機上將一些內地的，當時可能主要是一些廠家，在香港的廠家，或者一些我們覺得可以傳達得到的，可能是一些大學啊，或者機關部門啊，總之傳到上去的就傳上去，做緊這些事。又再記得當5月19號晚北京宣布戒嚴，原本趙紫陽落去天安門廣場，那我們想、可能有轉機了，絕食的學生可能會退卻了的時候，半夜李鵬出來宣布戒嚴。我還記得當日半夜走回去宿舍的時候呢，在很空曠的大學校園，你知道的，大學生很夜都不睡的了，夜晚看著電視，齊聲聽到一下粗口聲，然後跟住翻到去問咩事？哦，原來大家一起睇住電視直播，北京宣布戒嚴。大家一聽見李鵬講嘅時候，大家一起擾咗一聲，好大聲，成個校園都聽到。跟住嗰晚，學生會呼籲同學，我哋做啲嘢。半夜11-12點鐘，自己喺港大，港大喺校園入邊有幾間宿舍。我哋可能集合咗幾百同學喺港大校園入邊等，我哋當時都唔知跟住會做啲乜嘢，可以點樣做？但係見到北京宣布戒嚴，解放軍將會入城，可能學生會好危險。半夜聚集咗喺大學，最後零未天光喺大學遊行落去新華社，當時已經係三號風球，落到新華社。天光了，已經落住大雨，幾百個港大同學，當然應該跟住來有其他院校，不知道當時，但總之幾百個同學在新華社出面冒住大雨喊住口號。我還記得雨水一路流入自己的口裡面，跟住回到校園，回到校園的時候，我們在灣仔搭小巴，攞住啲 banner， 成身濕曬。小巴司機見到我哋咁嘅樣，唔收你錢，支持北京學生。我諗類似嘅事情其實喺雨傘運動嘅時候出現過嘅。學生攞住橫額話去金鐘，的士司機唔收錢。我諗好多時喺呢啲關頭，我哋會見到好多人性嘅美麗。跟住80,000人上街，150,000人上街。其實香港當時香港600,000人到啫，其實已經有4個有1個朋友出咗嚟。咁跟住我就會再同我啲學生去數一數，其實150,000人即係咩咧？你撇除咗啲老人家、小朋友行唔喐嘅，其實行得喐嘅都行咗上去街上邊。其實係一個全民參與嘅運動。當時香港人對於北京所發生的事一清二楚， 我哋對於北京學生、北京市民，我哋係無限量嘅支持。誒，亦都可能對於好多人嚟講，呢次走上街可能係人生嘅第一次。我哋覺得同社會嘅脈搏咁接近，我哋想去為我哋呢個社會，我哋一啲我哋值得尊敬嘅朋友嘅人去做一點事。去到六四六三晚，我諗剛才幾位都講咗好多。我講翻另外嗰個故事咧，又係其實只係一個好普通人嘅故事。太古橋，其實太古橋嗰度點嚟㗎？六月四號，即係我諗宿舍入邊大家都覺得為北京同學，我哋其中有一家嘅老闆冇山，我哋去到問我哋想買布，我哋想買黑色嘅布。然後老闆問我嚟做咩啊？係咪我嚟即係寫橫額支持北京學生？我哋話係。咁於是老闆就成捆一大捆都唔再度啦，就俾咗我哋。於是攞住呢一大捆，即係兩個人先拎得起嘅一匹黑布，翻到去寫堂。其實好簡單，無心插柳。社堂入面根本沒有任何位置可以拉開這條黑布去寫我們的標語，社堂外面就有一條很長的天橋，我們就將黑布放在天橋上面寫下我們的說話。甚至當時的想法 還很有公德心的，我們都知道漆油寫黑布上是會過底的，所以墊曬報紙、墊曬硬卡紙，以為不過，寫完之後都是過了。甚至當時都仲諗，不如洗翻佢啦。唔洗嘅話，驚俾大學保安嗰邊咧又話鬼我哋啊！即係以前社堂嘈咧，都已經成日鬧噶啦，嘈住人哋冇得瞓覺。但係最後都冇啊，因為太長啦，搞唔掂。即係不如諗下點樣掛喺條 banner 先啦。即係嗰啲嘢後話啦，咁樣。我諗其實就係一樣咁嘅嘢。事實上，我想在遊行的時候寫自己的橫額，走上街表達一些自己的看法，是當時很多香港人大家都有做過的事。我想即今天我們看回太古橋上面所留下的字，我不會視為一個怎樣很特別的、很偉大或者即一些 很大的付出，但我反而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普通香港人在八九的時候其實所做過的事的一些見證，我們為北京學生寫過橫額，拉起走上街。不過很多這些橫額已經風吹雨打沒了，而太古橋上面的字跡留到今天。事實上，我剛才所提話，冇咗六四，冇咗六四嘅參與，香港人不是香港人。我諗剛才幾位其實講咗個好重要嘅信息，我哋喺歷史嘅偶然，我哋見證咗一個違反人類文明發展一個殘酷極權的事實，甚至這個事實來到今日未獲平反，而我們香港人是全世界所有人裡面我們了解得最一清二楚，我們是旁觀著整件事情的發生。我想這個歷史賦予我們香港人的淡子，我們沒有辦法迴避，而更何況現在其實事情是遠未結束，受難者的家屬繼續被壓迫，內地繼續被這個 屠殺人民的極權所統治。我們香港事實上我們的中央政府都是這個屠殺人民的政權。我完全看不到為什麼有些朋友他可以說我們跟他切割就可以香港獨立。我們香港的自主，我們香港就算我們推向說要獨立都好，我們面對最大的障礙是什麼？就正正就是六四的時候屠殺人民的這個政權咯。我們如何能夠迴避它呢？當這個政權繼續壓迫，往後我們還有很多熟悉的名字，李旺陽、高瑜、蒲志強、許志永等等等等。即使我們說、哎、這些是中國人，好，我們是香港人，但是他們同樣被這個極權所壓迫的時候，我們怎樣可以迴避呢？難道我們以為我們獨善其身，我們就可以得到香港的自決嗎？當然我會想，我們現在可能很多年輕一代，他們對於一些現實政治可能的了解是真的比較簡單，但是 我相信正正就是一方面我們要將究竟當年六四的時候香港人那種全民的參與，那種全民的動員，其實是我們香港人身份認同建立的一部分，這件事一定要繼續傳承，否則的話香港人的身份不是一個九七或者零二或者一二一四之後的事情，其實是一個延續來的。另一方面我想更加實在的就是，如果我們香港人失去了對一些普世價值的支持、堅持，甚至失去了一些人性的基本良知的話，其實我們難以在全球上面立足，我們不再是一個全球公民，我們憑什麼去讓別人去認同我們得到更多的自主，得到更多的、就是、自由呢？所以我估計接下來有兩件事我覺得都我們要努力去做。第一件事，即使很多年輕人或者新一代他會覺得這些是上一代的親身經歷都好，我想都要讓他們明白了解的就是，這個不單止是我們這一代的經歷，其實是香港人的經歷。第二件事的我想很實在的就是普世價值，我們無論是爭取更大的自主，我們爭取甚至如果他們所說的所謂香港獨立都好，其實這個我相信應該只是一個工具。我們的目標是什麼？我們的目標是讓我們的人活得更有尊嚴，我們活在一個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而不是一個專制壓迫的社會。那我估計每一年同樣地六四前後，盡可能自己作為一個老師和自己的學生，讓他們知得更加多，讓他們更多機會可以討論，希望我們所見的不會被極權所壓迫而遺忘，而從此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好，我多謝張瑞輝。剛才我幾位的講者嘉賓呢都是來自一些不同的崗位裡面呢，是直接或者間接呢是經歷過一個的八九民運，大家同了很多不同的角度和經歷跟大家分享了。而張瑞輝呢他都是講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息給我們知道，就是無論怎樣都好，國內的同胞以及我們香港市民同樣都是面對一個的極權的一個政權。他問了一句話，難道我們可以獨善其身嗎？我們可不可以啊？我見到很多人都是灑手，我們難以獨善其身的，是不是？所以呢我們覺得今天的我們不只是單止去悼念六四，其實我們都希望將六四這個經歷我們去回憶的同時期，亦都是望著未來我們應該怎樣走。所以以下來的時間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提問， 跟我們台上的朋友有交流的話或者分享的話，我們都很歡迎的。不過希望大家能夠發言時間不要太長，大概一兩三分鐘左右，讓多些人的參與。不過台上我有一位朋友蔡耀昌，因為他要是負責跟斗策那邊 開會處理今晚的斗策那些工作，所以他要是現在離開我們這個的討論。我們先多謝蔡耀昌先，好了，稍後見。我們現在以下下來的時間，我們就將時間交給大家了。如果大家是想發言的話，請先舉手，有工作人員會給你一個麥克給你，但記得時間不要講得太長，好嗎？麻煩你。各位朋友， 各位香港人好。我已經是幾十歲了，因為我六四那時候27年前在電視那裡看到很清很楚，共產黨怎樣會是這樣壓迫人民啊？任何一個國家我相信都沒有這樣的事發生的，因為大家都是中國人，為什麼中國人會壓翻逼自己中國人呢？我相信現在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現象，只是有極權國家才會有這樣的反常作態。為什麼我們會每年都會來維園紀念六四啊？都是看這個共產黨是極權的事實，是我們中國人不想希望有這樣的事情影響下一代發生的。咁香港點解會有啲青年人會係走出嚟，學生會走出嚟係喊個將香港人自決啊？都係呢個政府逼出嚟嘅。咁我哋反思啦，你老好似你話我哋今時今日香港係咪個環境轉變曬咧？我相信係嘅，因為睇下。全世界 的政府都沒有香港那麼側在一邊，財富是有，中國是有財富，但是呢它已經掏空了中國的任何一塊地方都掏空了。你看看環境，你看看水源，你看看空氣，我們現在到今時今日為止香港是否有一個這樣的情形出現，令到香港人的青年反思呢？我相信是的。 好，好，謝謝，多謝你意見，多謝你。那哪位有問題？前面一位先生是否都有意見？是不是？你有沒有意見？不是，OK。哪位有意見？請舉手。有沒有在座的朋友有意見？ 我希望有一個麥克。我們言歸正傳，1985年英國的首相塔塞爾夫人 Mrs. Thatcher 去北京，跟北京的領導人商討香港的一國兩制、基本法、基本法委員會的成立，以及香港的回歸。大家都全球都很都為這個消息而留神。而中國的民間、中國的高幹的大學生更加很積極地去了解，很嘗試積極地了解這方面的進度。中國人為此而著揚興奮，他們歡迎香港，他們愛護香港，我們都很多謝他們。八九民運四年之後，昔日胡耀邦領導逝世，咁就學生領導就去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同埋聚集，一齊咁有個機會溝通，咁亦都成立進行過一個愛國自發性同埋民主嘅運動。期間有很多高幹子弟，包括我們黨政機關，包括中國黨政機關，是中國黨政機關的子弟都會參與這個運動，譬如北京大學生和清華大學生都有出席。 佢哋好愛國，好哋好愛護香港嘅命運，中國嘅命運。 舞台上高嘅朋友，可唔可以將個音量收細啲得唔得啊？我哋個座談會仲未完結，希望你將個音量收細，唔該你。 唔好意思，佢哋好愛護中國嘅命運，希望中國嘅生活水平，希望中國嘅經濟為此而振興，為此而蓬勃。好可惜，畢竟當時蘇聯未解體， 可唔可以盡快結束？ 而西德柏林圍牆亦都未拆，所以嗰個情況好特殊，一有衝動，一有矛盾就劇烈化，或者當時處理嘅問題又好比較唔能夠銜接到，唔能夠有積極銜接，而出現到好多裂縫、好多隙，而導致到坦克或者一啲槍炮對住人嘅人嚟到對針對人，係人民主義嘅一個弱點。我哋冇可能係領導們咧係冇喺我一刻係冇留冇勤學冇勤讀到人民主義。 Okay, 好好多謝你意見。 但係今日我哋中國政府已經我哋香港嘅中國政府已經好積極咁為17亿。及數十億的人民解脫貧。 OK， 好多謝你先啊，多謝你。好，有冇其他朋友有意見啊？有提問？係，後面有位，唔該。 各位，我咧就八九民運嘅時候咧，係其實帶咗學生咧，係參與好多次遊行嘅。咁但係其實咧，我以前喺大學嘅時候。是支持中國政府的，是由即以前大學的時候哥哥去補調，那我就開始參與，因為呢以前我們讀書很厲害的時候呢，即先生一定叫我們做一件事，不要搞政治，不要搞政治，那我一直呢去到大學三年班到我才是真正投入學生會，那時候呢是有社會派有國粹派，我當年咧係好支持中國政府嘅，咁但係咧到我開始教書嘅時候，我又覺得中英聯合聲明講咗之後咧，香港其實係移民之都，好多人唔會認同自己係中國人，係香港嘅人咧好多人都要走，係我周圍好多大學同學都走嘅，咁我當時我會自己已經諗，我唔想走，我想留低。咁但係即係六四事件咧，其實喺政治上好多千絲萬縷嘅嘢。但係當時我覺得喺香港咧，係能夠實現到自由民主，其實係有一啲黨派裏邊咧，我哋係享咗呢個自由空間。咁但係我唔理，即係啲同學叫我唔好搞嘢嘅，佢話你咁樣即係客觀上支持咗某一派，我話唔係。我自從讀完大學之後咧，人哋笑我國粹派，我唔介意，因為我愛中國。但係而家你話哦，你係國粹派就唔好搞事啦咁，我唔同意，因為咧，我覺得愛自由、愛民主嘅人係要出嚟發聲嘅。所以當年咧，我六四遊行咗好多次，帶學生遊行咗好多次。今日我哋亦都見證咗。我學校有個學生好勇敢去面對呢個六四事件。咁其實我已經退咗休好多年㗎啦。咁我咧就唔怕事嘅，但係亦都唔想搞事。咁所以咧喺2014年北京落咗閘，即係冇得真普選嘅時候，我好難過嘅，好難過，我覺得無助嘅。咁所以咧喺佔中嘅時候咧，我係會支持學生，但係即係當時佔中嗰個感覺，我有啲似當年我自己支持學生六四嘅。不過香港政府咧仲未正式開槍，但係六四係開咗槍，屠咗城。到到今日，我其實都係有即係喺度揸住支麥，我係有啲膽怯嘅。因為點解膽怯？我唔係驚你哋，而係我膽怯。我究竟是逃避好定面對好？但是今天我最後揸住呢支麥跟大家講，我想面對。 好，多謝俾掌聲支持。 同埋梁老師咧係 我中學時候的老師嚟嘅。咁啊喺中學嘅時候，我好幸運係遇到好多好好嘅老師。咁其中一位係梁老師。 好，好多謝。其實咧，六四件呢件事件咧，令到好多人咧係改變咗好多嘅人生嘅睇法，亦都係改變咗好多人嘅人生嘅生活方式。因為呢件事件，正如阿莫乃光頭先講過，呢個係個喺人類嘅社會上高係一個好極大嘅一種罪行嚟嘅，所以令到好多人咧係會重新去反省好多嘢，會重新去檢視一下究竟我哋嘅社會、我哋嘅制度、我哋嘅人民係點樣樣咧？而當時我記得《絕食宣言》裏邊講過，個人民是我的人民，國家是我的國家，我們不喊，誰喊呢？他們說出這番說話出來，這個就是代表了當時學生怎麼看他們自己參與整個運動的角色，以及一些未來的展望是怎樣的。這個我到今天我都仍然記得這番說話，這個是我自己覺得他們不是即一般人所說我們應該要畫上句號，因為他們有個展望在這裡，我們希望繼承他們的展望，好不好？我們應該要為著他們這些展望而作出我們最大的努力和最大的能耐去支持他們，好不好？好，多謝大家。那由於時間關係，我們一場都要交回給大會去準備今晚這個的燭光集會的，希望大家留步參加八點鐘的燭光集會，好不好？還有就是希望你不要忘記，我們每一年六四燭光集會呢，我們在集會之前的下午四點鐘必定有一個的座談會，我希望明年能夠在這裡再見你，好不好？好，多謝大家，今天我們座談會到此為止，多謝，多謝，也很多謝台上的朋友，多謝。